ChinesePod.com。 你干嘛老看着我？ 你的衬衫真特别。 嗯，怎么了？ 这么皱，现在很流行吗？ 不是，我没烫，我没买电熨斗。 为什么不买？ 你想，买了以后就要烫衣服，多麻烦。 哎，真是服了你。 哎，不过那天老板也说我的衬衫太皱了，看来我应该买个电熨斗。大概多少钱？ 好的，也才200-300。 这么便宜，那我下班就去买。 别忘了买烫衣板。 嗯，什么东西？ 烫衣服的时候用的板。 还好你提醒我，否则我还以为要在床上烫呢。 不会吧？